原来王子就是我的妈妈吗？王子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也总让我做不喜欢的事。 什么？ 那也不是妈妈呀，太羞耻了。还有，我哪有比你做不喜欢的事啊？ 圆圆， 什么？ 你让我向圆圆道歉啊？ 怎么还记得这茬呢？ 阿贝斯，住手，住手！哼！ 救命！ 不可以！圆圆，道歉，道歉，道歉！ 痛痛痛！ 不要！ 你别怪我，怪我，怪我！ 但我讨厌他。哔哩哔哩漫画出品，哔哩社策划，多域文化承制，木火燃原作，顺心文化录制。Vomic 不怪物第二季第四季。 好了好了，圆圆有做了什么伤害到你的事吗？ 难道说我错点鸳鸯谱了？ 什么都没做，但他不温柔，所以不喜欢。这样不行吗？ 哎呀，单凭这一点就讨厌一个人，的确不应该。 宝设计的梦想破灭了。 不过阿贝斯，没必要为了我去勉强自己喜欢什么人。今后如果再遇到这种事，更直白地告诉我就行，我不会生气的。阿贝斯的人生不该是我所操控的数据，他应该为自己而活。 王子， 阿贝斯，你干嘛？ 不知道， 好像大狗狗把人扑倒的感觉。 王子身上的味道是妈妈。 哎呀，都说了别叫我妈妈，我又不是女人。就算真的创造了你，也顶多是爸爸。不是，你听我解释。 是王子，你创造了我吗？ 我， 那你创造了哪一个我呢？ 阿贝斯， 昨晚之所以是平安夜，应该是守卫玩家守护对了人。12名选手中已经死掉了2个，分别是钱教授和胖虎。胖虎是狼，所以4只狼中只剩下3个，我们好人的赢面很大呀。 神大师，稍等，我有一个问题，请问您是预言家吗？ 明月小姐在找神职身份的选手，是打算晚上去杀掉吗？这可不是个好人心态啊。 虽然游戏中的狼人杀的确需要保护拥有技能的神职玩家才会更容易取得胜利，但这里可不一样。如果没有已经查验了2晚狼人的预言家帮忙，我们这些什么都不知道的闭眼玩家很容易全军覆没。 所以您手中的信息对在场所有人都至关重要。 这个女人 自曝身份的预言家绝对会马上被狼人盯上的。难道明月小姐的意思是想牺牲掉队友？ 别人的性命跟我有什么关系？大家的目标都是活下去，您如果不说，那就证明昨日处刑胖虎的推论都是伪造的。 难道沈大师真的是狼？ 我也觉得像。你看他现在只想要投死别人。 是啊，杀机好重啊。 真正的狼人或许就是您自己。啊， 李明月他， 你能肯定 不会是为了逼迫预言家自救？ 真的， 别说话， 加快游戏节奏吧。所以昨天他才放任那神棍演戏，真是可怕的女人。 所以沈大师，您想清楚了吗？ 我 如果您不能拿出令全场信服的证据，那么今晚被处刑的人一定会是您。 啊，对啊对啊，不会真因为我们相信鬼神之说吧？会那套的话，那还用得着来这种地方赚钱吗？ 我说， 本以为红毛是最敏锐的，没想到这个女人也难缠得很。不过在死亡的威胁下，预言家率先自爆也很正常，我只要继续伪装身份就好。 既然大家都发现了，那在下只能直说了，没错，我就是预言家。 原来是他。 第一天夜里，在下因为还没搞清楚玩法，凭借直觉查验了一个混混的身份，结局很明显，凶器就藏在胖虎的房间中，他是狼人。而昨晚，在下认为有个危险人物，务必需要首先查验。事实证明，在下又猜对了，那位 A 小哥，他也是狼人。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不过他昨晚为什么没在房间里？不应该呀。 哎呀，我知道王先生同 A 小哥的关系好，但事关人命，放着狼人不管的话，大家都会死。 我们已经杀掉两个对手，真正的预言家不是死了，就是害怕被狼人当成今晚下手的目标，不敢同我对调。 啊，没有了。 这个小子不足为惧，看来这次比赛对狼人方很友好啊。 哦，沈大师，您昨晚查验的选手是 Abyss。 对呀，毕竟他杀人不眨眼，验他很正常吧。 那就奇怪了，从昨天的情况来看，大家似乎都在怀疑我是狼人才对，可您却在这种情况下跳过了最有狼面的我，反倒是去查验了没有丝毫依据的 Abyss。 啊，这完全说不通吧。 啊，这怎么会说不通？你是匹铁狼，根本不用浪费查验的机会。在下建议，今天处刑 A 小哥，明天票走王先生。守卫玩家夜间保护我，沈某为了活命，一定会努力查验出最后一匹狼人。 哦，沈大师认为我也是一头狼。 你这么护着他，肯定就是狼。 哦吼，那就更奇怪了。 毕竟您昨天才当着大家的面说过， 在下知道王先生不是狼人。 这究竟该相信谁啊？我觉得沈大师， 我觉得这个红毛好像很确定啊。 不错，沈大师昨天的确说过这句话。 那是因为昨天沈母还不觉得你是狼。你别再挣扎了，各位信我，绝对没错。 我相信沈大师，毕竟他是全场唯一的预言家。 虽然王先生说的有道理，但我们只能跟着预言家走。 好混乱，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 看来没有别的办法了。这种情况下，就算几条预言家也没有赢面。 沈大师，能再问您一个问题吗？ 问吧，我是真预言家，无论什么问题都问不倒在下。 谢谢。那么，请问您见过这张便签吗？ 哎呀，王先生，你真会开玩笑，在下怎么可能见过这种意义不明的东西呢？ 很好，那请你把右手食指的指纹与这张便签后的指纹一一进行比对。 什么？ 王先生，你在搞什么鬼？ 就是，是狼人就别垂死挣扎了。 别急，给我一点时间解释。阿贝斯，过来。 别动。 你想做什么？ 其实昨天宵禁前，我抹了些颜料在自己房间的门把手内侧，然后写了张十分显眼的便签，放在一进门就会被看到的床上，为的就是让狼人们打开房门行凶时不小心沾到颜料，再条件反射的用手去拿这张便签，留下指纹。当然，在发现沈先生手指上的红印前， 放开我！ 我并没有十足把握这个方法能够奏效。 血口喷人！ 直到现在，一切都不对上。 不是我！沈某想起来了，你昨天向我来找过沈某，然后往沈某手上涂了东西，按在纸上。 哎，可刚刚再三确认过，您一直都说没有见过这张纸呢，难道所有人都幻听了？ 不是，你是你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按上去的。我没看到，我不知道。 我竟然能在你不注意的情况下拉着你的手强行按手印。紧张的都降智了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看来沈大师真的不可信。 我现在有点相信红毛了。 不，这小子冤枉我，他在混淆视听，他就是真的狼人。 啊，谁是狼啊？我怎么还是分不清啊？ 闭嘴。 各位别蹉跎了预言家，我是好人啊。 行了，这简直是教科书般的聊吧。现在证据确凿，大家都该知道要投票给谁了吧。投的时候看准人就好。 阿贝斯，走了。 好。 王先生。 李小姐，还有什么事？ 我想问， 如果你想问的是为什么狼人进了我的房间，我却还能活着。 兔兔说过，不能将通关捷径告知其余参赛选手，对于这件事无可奉告。 您是在晚上换了房间吗？ 谁知道呢。 但如果不是告知，而是让他们自行发现 啊， 或许 明月 就没问题了吧。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 家伙。 差不多就是这样吧，因为你杀死了本该活着的我，所以世界出了问题，我被困在时间的循环里出不来，只能到这里参赛。嗯， 所以只要黑化值不满格，王子就能回到自己的世界，是吗？嗯，那现在多少了？啊，我现在我身上的黑化值现在多少了？ 60%吧，好像每场比赛都会增加20%，5场共100%。啊，什么了？啊！你明白什么了？ 你根本什么都没听懂。 阿贝斯的存在，只是因为我想要个能屠城的 BOSS 人设，然后就随便安排了个，连创作者都懒得去想的绝望失恋给你，让你痛苦的一度想要消失。 想要消失。 阿贝斯。你应该骂我揍我，而不是说什么明白了。就不能再生气一点吗？ 生气？阿贝斯不太清楚什么算生气，但只要王子不丢下我，我就绝对不会生气。 身体怎么？阿贝斯，阿贝斯！啊！啊！管理员，你在搞什么呀？我听到你说话了。啊！他。可是，我又穿越回现实了。 背后传来几警报，被杀意锁定在死角，谁宣告登场？ 桥头上圣经情似妖，孤独的灵魂绝望生长，渴求被释放，欲望缠绕，越挣扎越无处逃， 生死之间发烫，灼伤每一个拥抱，点燃无尽疯狂，并肩寒战，信念化作彼此锋芒，斩断末日循环，长夜终将。